北京时间11:30，潮起三江，文达天下，这里是 FM92 宁波综合广播，就爱这座城，就爱听92。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区东城下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一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三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一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楼，87300370，87300370。 华润星光燃气提醒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家中必须使用燃气专用金属不锈钢软管，接口要紧固，灶具必须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热水器烟道必须接至室外。 喝不完的瓶装水你会怎么处理？ 喝剩下的呀，拿着多不方便啊，扔了。 哎，哪瓶是我喝的呀？哎，算了，重新开一瓶吧。 哇，这瓶子好好看啊。哎，把剩下的水倒了，我要拿回家。 瓶装水是我国软饮料品类中最大的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占比近40%，但与此同时，瓶装水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倡议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 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晚饭，自觉的回收餐具。所有的这些，似乎已经让你足够完美。这远远不够，珍惜每一粒粮食，文明才会更加的实至名归。 是泥土也是热土， 是乡音也是乡情， 是山水田园也是美丽家园。 一方水土孕育永城风物。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乡村有约。 好，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是周五哈、我们乡村有约也是准时的上线了，在节目当中呢陪伴着各位。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都说春雨贵如油，但是这两天呢秋雨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随着一股冷空气到访，久违的雨水终于是现身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至少能够滋润滋润干燥的空气。不过接下来到了夜里，这波雨水就会逐渐的停歇了。明天和后天是我们的双休日双休日又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呢也可以安排户外的活动了。不过呢，这股冷空气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气温方面呢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波动影响。今天的最高气温小幅的下滑，在17度左右，明后天的气温呢又会回升到18到20度，降温主要是体现在最低温度上。明天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1到12度，周日呢最低可能会降至10度或者是以下。总的来说呢，秋天的气温逐渐的走下坡路了也请各位时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着吧。好，说完了天气，咱们接下来就要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首先呢，还是来看几条新鲜的资讯信息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速递。 农事报道，政策传递，最新动态， 乡村速递。 好，乡村速递来看第一条消息啊。为了加强整体的治治保障，贯彻落实海上共享法庭推进建设，市农业农村局与宁波海事法院日前是共同组建了一个海上共享法庭。据了解，该法庭将打造线上线下高效协同、整体治治的一体化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闭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依法维护宁波海域的和谐与稳定，保障渔民群众安居乐业。共享单位将通过开展法律讲座等形式，提升渔业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为海洋与渔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近年来，鄞州聚焦镇村污水管网的短板，全面地启动了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依托数字化治理，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上下功夫，有效推进城乡污水管网改造提升和污水的治理智慧化、一体化建设和运营，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注入了新的动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步伐，一起到鄞州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治理啊污水治理方面的一个改革的具体措施。 当前鄞州区智慧排水系统已进行第五期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集成地图操作、地图查询、管网数据管理、污水数据采集自动化等功能，陆续将各村污水处理设施点纳入智慧排水基础设施层，与排水泵站、污水厂和城区排水管网共同构成鄞州区智慧排水完整的厂站网一体化运行管理体系。宁波赛恩信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思磊说，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会通过这个线缆传输到 PLC 控制柜，在本地就把数据先处理一下，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同时呢，它也负责将我们的数据传输到计算中心，机房会在我们的后端平台上进行一个显示，同时它也可以是提供一个自动控制、远程控制的功能。 目前鄞州区智慧排水系统覆盖面涉及一个滨海污水处理厂、30个泵站、67个农污终端和105个管网液位计，可在一张图上显示鄞州区各污水点位水质、水量、水位，不仅能减少人力成本和不可控性，还能借助数字赋能提升污水处理工作效率。鄞州区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卫刚说， 通过整个中控室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一个通量化的监控，针对于某些容易冒溢的点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和预判，可以通过我们远程监控及时的发现，提前指派养护单位进行预防，或者说是进行相关的措施。 此外，鄞州还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科普宣教基地，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一路泥香，一路精彩，农村人，农村事儿。 刚才呢，我们是跟各位说到了鄞州污水治理方面的一个工作的成效啊。其实呢，随着我们各个方面工作的推进嘛，现在广大乡村当中的环境的确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污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垃圾啊。这个垃圾方面啊，也是治理的井井有条。尤其是近年来，我市呢是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的一个分类工作啊，扩面提质增效，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行政村的覆盖率和资源利用率分别达到了100%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成绩的取得，也是有很多的亮点凸显的。那么今天哈，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步伐，一起来走进慈溪，来看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难题。哎，这个难题的解决，我们宁波独有的一个解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是长喜镇李家村垃圾分类专管员李崇。几年前，在我脚下这一片呢，是我远近闻名的垃圾池。一迁以后呢，我们村呢，村容村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李家村经济发达，这些年村民们富了起来，可是村里的环境却是个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从2017年开始，李家村尝试推行垃圾分类， 可是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 经过一段日子以后，我们如果村干部或者不下片区的时候，他们就会垃圾又不封了。如果继续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前期工作有可能就会化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成为充满魅力和希望的一方水土，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做好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农村貌提升，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2018年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推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慈溪市也加大了投入力度，试点农村生活垃圾智能化收运，厉家村的垃圾分类专管员有了秘密武器。 在这个垃圾桶上面呢，有一张智能芯片卡，我们把这个桶呢放到我们专用的这个智能的设备上以后，它有个识别系统，放上去以后呢，通过识别，就是这一户的基本信息就会显示在这个显示屏上。 有了这个黑科技，垃圾分类员可以判断垃圾分类质量，然后根据标准对村民分类的质量进行打分。与此同时，垃圾桶上方的摄像头也拍下照片，上传到分类大数据平台。这样根据分类的成效，村民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到村里的商店换购各种日用品。在多方努力下，大家慢慢形成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习惯。 我们就是收拾的时候，我们就把菜巾子了、塑料袋了、牙签了这种都捡出来。 要顺利实施垃圾分类，一方面要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基础设施和处置体系的完善。 我们是坚持户籍然后村收镇运然后市处置的一个一体化的生活垃圾集运处置体系，是整个一个全覆盖，然后来确保我们的一个其他垃圾呢是能够焚烧发电。 在慈溪市，全域垃圾分类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如今的厉家村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乡村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 苍蝇蚊子也少了，环境也没了，马路上也干干净净了。 和厉家村一样，这十年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截至2021年末，我国96.3%的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农村卫生护厕普及率达77.5%，47.6%的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处理，村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 我们农民的思想观念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得到了一种现代化的条件的适应，这是改变我们农村发展生产以及生活条件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生产的一个前期条件。 的确啊，垃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而且对于我们今后的一个环境的治理也好，资源的一个回收利用也好，都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啊。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时刻的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哈。那么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哈，接下来想跟各位再关注到的也是跟我们乡村环境的变化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在很多的乡村当中有一些这个闲置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活化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日前呢，奉化区的大堰镇他们开展了一个村域整治行动啊，这个行动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首批试点呢是在社家饭村还有杨澳港自然村整体搬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有一个体现啊，那么这个村庄都已经是进行一个整体的搬迁签约了，详细情况呢我们还是走进奉化来了解一下吧。 上午9点，村民康志门一家早早来到了社家饭村村委会，在确认了房屋土地面积和评估金额后，他开心地签下了名字。 据康志门介绍，他的老房子为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土地面积240余平方米。经综合评估，康志门一家可获得37余万元的补偿款。康志门说：“ 经济个好啊，个啊，路上到啊，你要搞到日本来啊，出掉来那个什么，可激动啊，我心，日本钱来也倒掉好那个什么。” 村域整治行动是大堰镇开展的活化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创新工作。通过建设一个镇级集聚小区和一批基础配套设施，推动偏远自然村人口下山进镇，在提升城镇人口集聚的同时，实现农村闲置宅基地退宅还田，形成村域空间布局重构、乡村整体风貌重塑的发展格局。大堰镇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舒凯：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大堰镇的一个整镇重整的一个计划，安排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自来村，整合资源，用于引进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产业，比如像我们大堰里面的那个生态产业啊，还有民宿产业啊，还有生态农业啊，都可以，我们就是用来打造一个新兴的产业。 预计到2025年年底，大堰全镇完成70个自然村整治，盘活1000余亩建设用地。 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感受四季风情，发现魅力田园。 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魅力田园啊。魅力田园呢，今天要跟各位来关注到的也是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水产品啊，就是螃蟹，哎，大闸蟹。其实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秋风起，蟹黄肥，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吃螃蟹的非常好的时候啊。俗话说呢，蟹肉上席百味大啊，这也充分说明了螃蟹这个味道多么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汁满膏肥的这个大闸蟹啊，已经是陆续的爬上市民的餐桌了。咱们宁波人呢虽然爱吃蟹，但是呢宁波并不是大闸蟹的主产区。目前上呢，本地我们市面上的大闸蟹主要是以江苏、安徽等地养殖的为主，有阳澄湖、固城湖、高邮湖和太湖等一系列品牌。而宁波本地产的大闸蟹则是以余姚的牟山湖养殖为主的。牟山湖大闸蟹的养殖面积大概有6200亩，近年来产量稳定在200万只左右，大概是350吨，年产值呢约5000余万元。大闸蟹的养殖销售已经是成为了牟山镇农户的一大收入来源，一条以大闸蟹为核心的现代渔业养殖路径已然是形成了。那么推动大闸蟹养殖和当地农旅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探索出一条属于渔民自己的富民路子，也是我们当下正在探究的一件事儿。那么为什么说牟山湖能够大规模的养殖大闸蟹呢？其实我们宁波的水域还是非常的丰富的，牟山湖何以养殖大闸蟹呢？牟山镇的农办工作人员周思明告诉记者说，刚开始啊，是村民们发现牟山湖里的螃蟹特别多，哎，自个儿就捞着吃，后来就觉得啊，哎，是不是可以人工养殖试试呢？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的话，牟山湖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优越的，其水域汇集了牟山湖、湖塘江以及青山江等多条河流湖泊，为洄游性的鱼类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大闸蟹在咸淡水交汇处交配，然后繁殖在淡水当中生长，因此呢，牟山湖特别适宜野生的大闸蟹生长。大闸蟹养殖拥有充足的淡水，这是一个基础。牟山湖呢，也是几千年前自然形成的一个湖泊啊，是宁波市第二大天然湖泊，水域面积就有4500余亩，渔业资源呢是非常的丰富，生态环境也很优越，因此牟山镇啊也就是这样得名的。再加上牟山湖的生态系统结构完整，生物多样性呢丰富，周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5%，每到春夏就会有成群的鹭鸟啊驻足休憩，良好的生态也为大闸蟹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此外呢，在近年来，牟山镇也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加大了无水共治的力度，重点对及镇周边的主要河道的水环境进行了整治和景观打造。 完成了21条河道的疏浚，持续开展了网箱、地笼等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地笼8000余只，打捞沉船49艘，使水环境进一步的得到提升。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之外啊，谋山湖大闸蟹是如何逐步形成产业的呢？哎，有了一个基础，后续的发展很重要啊。其实呢，从2003年开始，谋山湖附近的村民就陆续的尝试在湖里养螃蟹了，在周边呢办一些农家乐，这样的一种自发性的试水啊，也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出产的大闸蟹是卖得非常好，而且呢，以大闸蟹为主的明特优农产品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谋山镇政府牵头举办了谋山湖大闸蟹休闲节，至今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18届了。通过政府搭台、农户唱戏，加快了产业的市场化、品牌化的步伐，同时也打响了谋山湖大闸蟹品牌的知名度，谋山也逐渐被称为浙东第一蟹乡，哎，有这样的一个荣誉了。此外呢，谋山镇还与省淡水产的研究所合作成立了谋山湖鳜鱼的一个河蟹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实施科技项目攻关，并且逐步建立起养殖标准、质检研究、环境监测等一系列养殖管理体系，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无公害养殖和全过程质量监控，有效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安全。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谋山湖大闸蟹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拉长，全镇现有大闸蟹主导农业企业亲家，小规模河蟹也会进入到醉蟹加工的环节进行消化。当地的一家饭店的经营者赵延龙，他呢就利用自己独创的醉蟹配方，生产了颇具口碑的瑶溪醉蟹啊，也成为一个品牌了。现在呢，到他们这儿来吃饭的客人，吃完饭基本上呢也都会带走几份醉蟹啊，一年能够卖出2000多份，对于他们的这个生产经营来说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去年呢，谋山镇就以大闸蟹为主导的明特优产品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销售将近有6000万元。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成绩取得之外啊，谋山湖大闸蟹的肉质鲜美也为我们后续的产业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因为近年来呢，谋山湖大闸蟹的售价是较为稳定的，基本上3两左右的大闸蟹单只价格是30多块钱，3两半的单只价格40多块钱，这两种重量的螃蟹呢也是销售的主流。4两以上的，哎，这个重量的大闸蟹数量就比较少了，价格呢也自然会较高一些，一般单只价格是50块钱起。那么对比市面上江苏、上海的大闸蟹，为什么谋山湖大闸蟹的价格高出了不少，而且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买单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水出好蟹。那么大闸蟹哈、谋山湖的大闸蟹哈、也都是用这种活水进行养殖的，这也是谋山湖大闸蟹的一个重大的亮点之一。周思明呢也告诉我们记者说哈、目前谋山湖这个谋山有3种啊大闸蟹的养殖方式，一种就是在谋山湖现养区内大水面围网养殖，采取不投饲料的生态养殖方式啊，自然养殖。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环谋山湖的池塘内进行生态养殖，适当的种植一些水草，并且投放螺丝，而且呢投喂少量的玉米，这是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在谋山湖以及周边河道进行增殖放流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利用谋山湖的活水进行养殖的，所以呢，出产的大闸蟹不仅是壳清如洗啊，这个壳很干净，而且肉质还非常鲜美，甚至呢是连鳃都会呈透明状，优良的品质可见一斑啊。那么目前呢，宁波市场上销售的外地大闸蟹进入消费者餐桌之前，是需要经过捕捞、装箱、转运、分发等一系列的物流程序，时间长，流程多。作为生鲜的大闸蟹啊，经过这么一系列流程以后啊，这个新鲜度就免不了要受到折损。而谋山湖大闸蟹主要呢是依托当地的农家乐直接销售，基本上能够实现当天捕捞、当天销售啊，次日销售，最迟次日销售。你这样一来的话，就极大缩短了大闸蟹从产地到餐桌的时间了。 保持了新鲜度，自然口感就好了，味道鲜了，回头客呢也就多了。有一位大闸蟹的养殖户叫做黄迪斋，他就说呢，很多客户哈、加了他的微信，到了大闸蟹上市的这个季节呢，就会来订购，他们也会快递过去，而且都是长期合作的一些老客户了，价格基本上也都不变。除此之外呢，谋山的大闸蟹养殖户还有非常强烈的品牌意识，不仅是注册了各自的大闸蟹品牌，就比如说谋山湖、谋湖、谋丰，还有鱼丰源、好河饭、毛丰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而且呢也非常注重维护品牌形象，对产出的大闸蟹有较高要求。有一位养殖户叫做宋涛，他就说呢，做人做事儿都讲口碑，牌子倒了客户也就散了，这个是他们养殖户的共识。那其实呢，近年来哈，谋山镇呢也通过农旅融合的发展，建立起了集谋山湖、大闸蟹的养殖、加工、观光、休闲以及特色产品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了，打造地方特色农业的文化名片啊，彰显了乡村的魅力，也始终让绿色成为谋山高质量发展的一张亮丽底色，积极地推进乡村振兴。在谋山镇的月牙湾养殖基地，蟹农们啊就在池塘边捕捞已经成熟的大闸蟹，现场是一片的繁忙。不远处的农家乐里呢，老板毛科祥也正在核对周末预定吃饭的客户订单，清点需要准备的大闸蟹数量。毛科祥也说呢，很多客户啊都来他们这边吃，来他们这边吃完大闸蟹以后哈、都会到他们的这个露营基地去喝咖啡聊天啊，晚上再吃点烧烤，一天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那么作为充满创意的农三代啊，2009年从学校毕业以后，毛克祥就选择了回乡创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一直以来农业呢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个苦行当啊。说实话呢，以前他自己也不太愿意啊从事这个行当，但是呢随着谋山镇的大闸蟹产业的发展，毛克祥他把养殖与旅游融合起来了，玩出了很多新的花样。现在呢，他的农家乐还开发出了烧烤、户外拓展、农事体验、亲子活动、户外婚礼基地等一系列新的业态，这一年的客流量啊有近3万人次。目前谋山镇已经有7家农家乐开发出了休闲垂钓、水果采摘等服务了，游客到谋山的停留时间也更长了，玩的也更加尽兴了。谋山湖垂钓中心的杜忠良自豪地说哈、他们有休闲观光，有农家生活体验，还有大闸蟹垂钓、户外拓展、会议住宿、聚餐等等一系列服务，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他们都能够满足。所以如今呢，谋山湖大闸蟹已经是成为了谋山镇吸引客户啊、吸引游客的一个金字招牌了。那么接下来谋山镇呢也会充分的利用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旅融合的发展，从而呢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明天呢也是我们的周末了，天气还算是不错哈，各位对大闸蟹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到谋山湖周边去品尝一下新鲜捕捞的大闸蟹啊，当然要提前的预定位置哈。好，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就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 十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